酒风雨做落地，无人看见每日我难坐，月下路途不再回。雨水滴，雨水滴，因阮记受难滴，怎样让你有离去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